想起来太哀伤，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 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如果你四点钟要来，那么我们三点钟就会感觉到幸福。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的人，他纵容你的习惯，爱着你的所有，因为你是你，而不是刚刚好而已。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 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愿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单。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公用的钱包或者是可以用来炫耀的花瓶，而是生活当中所有的无聊或者是有趣都可以找到一个人分享。比如说刚才看到了一只黑白相间的鸟又飞走了，或者晚上一只小野猫居然跟着我走了很远，昨天做过什么梦，诸如此类。 我喜欢回味记忆的 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断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干 觉，手牵人叫永远。像是你有滴拉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热调味。 很多时候其实不需要太乖，不想做的事情完全是可以拒绝的，做不到的事情真的不需要勉强，不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假装没有听见。人生不是用来讨好任何人的，而是要善待自己，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张对，字典里没春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 又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 金球奖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他说了一句真理，他说把你的心碎变成艺术。 可是 真的没有悲伤和挫败就没有创造力， 去什么 我们人也会越变越迟钝。 我们每失去一些其实也都得到了一些。人生就像是长在荆棘顶端的一朵玫瑰，你看穿了这个人生吗？ 不是那重要，说好不提泛黄的就是最好不再和你靠近。记得和忘记的谁知还在心里埋伏，泪水滑落不是平白无故，往事问问人在心头处，未来的幸福还在追逐。我看穿你的企图，你的心事，你的故事，我宁愿相信你是糊涂一世。你的虚假，你的心机，你不认输，我仍然埋首在我们的最初，以为我爱你你就会满足。

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你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三年却很长。 直播帖上面有小伙伴说今天过得很无聊，其实我们可以让每一天都更高效、更有意义、更有趣，重点是知道今天要做什么，避轻就重，多利用碎片的时间，不要为小事情发脾气、占用时间，多看点书、少睡点觉，让每一天更加有意义，就是生活的意义。记得用一颗愉悦的心去迎接明天。 电影却看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上演，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成了火变笨， 是就不会 需惜需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沙哑，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心意吗？愿轻语句唇边轻轻挂，给些唇心好吗？听到第一的声音沙哑，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我发觉我已完全会厌，而无用你的戒指，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 Best pop video. Hot dive into frozen waves where the past comes back to life. Fight fear for the selfish pain. It was worth it every time. Hold still right before we crash, 'cause we both know how it ends. A clock ticks till it breaks your glass, and I drown in you again. 'Cause you are the piece of me I wish I didn't need. Chasing relentlessly, still fight, and I don't know why. If our love is tragedy, why are you my remedy? If our love is sanity, why are you my parody? Every time I think of you, I get a shot right through into a bolt of blue. It's no problem of mine, but it's a problem I find.

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伤悲。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将火熄灭，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手中你的香水，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就想着你的美，闻着你的香味，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如果说不是老天让缘分把我捉弄，就把你忘记吧，应该把你忘了，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啊

想他在哪里，挖空了心耗尽了力，最后迷失了我自己。只要想起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的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有了爱，一切都可以。 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靠身，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